孝宗穆皇帝上之上。永和元年春正月，甲戌朔，皇太后设白沙围于太极殿，报帝临轩，召益阳宫剑镇关中，一凡负重，文武有长发者，则拔为观音，予以几宫人。长史取发白赵王虎，虎征剑还业，以乐平公包代镇长安，法雍洛秦兵州16万人至长安未央宫。虎好猎，晚岁体重不能跨马，乃造列车亲胜客其教列，自临昌津南至荥阳东及阳都为猎场，使御史监察其中禽兽，有犯者罪至大辟。民有美女加牛马，御史求之不得，皆诬以犯兽，论死者100余人。法诸州26万人修洛阳宫，发百姓牛20000头配朔州牧官，增至女官24等，东宫12等，公侯70余国皆9等，大发民女30000余人，料为3等以配之。太子朱公司令采发者又将1000人。郡县务求美色，多强夺人妻，杀其夫及夫自杀者3000余人。至夜，虎临轩简地，以使者为能，封侯者12人。经楚阳徐之民流叛掠尽，首令坐不能随怀，下狱诛者50余人。金子光禄大夫陆明因事窃见，虎大怒，使龙腾拉杀之。燕王晃以牛甲贫民，使田院中，睡其10之8，自有牛者睡其7。既是参军封御尚书监，以为古者11而睡，天下之中正也。将及未尽，人正衰薄，假官田官牛者不过睡其16，自有牛者中分之，犹不取其7、8也。自永嘉以来，海内荡息，武宣王随之以德，华夷之民万里服凑，抢父而归之者若赤子之归父母，是以户口10倍于旧，无田者10有3、4，即殿下祭统，南摧强赵，东兼高句丽，北取宇文，拓地3000里，增民10万户，是以西霸怨囿以复新民，无牛者官赐之牛，不当更收重税也。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，牛非殿下之有，将何在哉？如此则容其难止之日，民谁不单似胡将以迎王师，石虎谁与楚矣？穿毒沟渠有废色者，皆应通利，旱则灌溉，涝则疏泄，一夫不耕或受之饥，况游食数万，何以得家己人足乎？今官司委多，虚费领禄，苟财不周用，皆以邓泰。工商莫利，一利长援，学生3年无成，涂色英俊之路，皆当归之于农。殿下圣德宽明，薄察除饶，参军王宪、大夫刘明并以严事无止，主者处以大辟。殿下虽恕其死，犹免官禁锢， 夫求见证而罪直言，是由事月而北行，必不获其所至矣。右长史宋该等阿昧苟容，清和见识，己无骨梗，及人有之，眼闭耳目，不忠之甚者也。皇乃下令称，览封记事之见，孤实具焉。国以民为本，民以谷为命，可惜罢怨囿，以己民之无田者。食贫者，官与之牛，利有余，愿得官牛者，并以未尽旧法。勾读各有益者，令以时修治。今荣事方兴，勋伐既多，官位可灭，似中原平一，徐更易之。工商学生皆当才则，夫人臣官言于人主，至难也。虽有狂妄，当择其善者而从之。王献留名，虽罪应废黜，亦有孤之无大量也。可惜复本官，仍居见思，风声简简，深得王臣之体。其赐钱五万，宣示内外，有欲臣孤过者，不拘贵贱，勿有所贿。皇雅好文学，常亲临详叙讲授，考教学徒至千余人，颇有忘滥者，故封誉极之。诏征魏将军楚侯，欲以为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吏部尚书刘霞、长史王胡之说侯曰：“会稽王令得雅望，国之周公也，足下已以大政受之。”侯乃故辞，归藩。壬戌，以会稽王玉为辅军大将军，录尚书六条事。玉清虚寡欲，尤善玄言，常以刘谭、王蒙及颍川韩伯为谈客，又必西超为辅军院，谢万为从事中郎。超见之孙也，少着落不羁，复因简末冲退而色于财，积钱至数千万，常开库任超索取，超散失亲故，一日都尽。万安之地也，青旷秀脉，亦有实名。因有黑龙白龙现于龙山，交手游戏，结角而去。燕王晃亲赐以太牢，设其境内，命所居新宫曰合龙。都亭素侯羽翼居发于背，表子元行辅国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委以后任。司马益阳朱涛为南蛮校尉，以千人守巴陵。秋七月庚午，卒。义部将王赞等作乱，杀冠军将军曹据。朱涛与安西长史江斌、建武司马毛穆之、将军元贞共诛之，斌统之子也。八月，豫州刺史陆勇叛奔赵，赵王虎使勇屯寿春。羽翼既卒，朝议皆以朱羽事在西藩，人情所安，以一意所请，以羽元之代其任。何冲曰：“荆楚国之西门，户口百万，北带强胡，西临境蜀，地势险阻，周旋万里。得人则中原可定，失人则社稷可忧。陆抗所谓‘存则无存，亡则无亡’者也。 岂可以白面少年当之哉？桓温英略过人，有文武气干，西夏之任无出温者。译者又曰：与元之肯避温乎？如令祖兵，耻惧不浅。冲曰：稳足以治之，诸君勿忧。丹阳尹刘谭美其温才，然知其有不臣之志，谓会稽王谕曰：稳不可使居行胜之地，其位号常以易之。劝谕自镇上流，以己为军司，谕不听，又请自行，亦不听。庚辰，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、持节、都督京、司、雍、益、梁、宁六州诸军事，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。元之果不敢争，又以刘谭兼缅中诸军事，领义城太守，代与方之，喜方之、元之于豫章。桓温常乘雪欲猎，先过刘谭，谭见其装束甚严，谓之曰：老贼欲持此何为？温笑曰：我不为此，请安得坐谈乎？汉主世之弟大将军广以世无子，求为太帝，事不许。马当谢思明谏曰：陛下兄弟不多，若富有所费，将亦孤危，故请许之。是疑其与广有谋，收当思明斩之，疑其三族。遣太保李毅袭广于涪城，贬广为临邛侯，广自杀。思明被收，叹曰：国之不亡，以我庶人在也，今其待矣。言笑自若而死。思明有智略，敢谏政，马当素得人心，及其死，市民无不哀之。冬十月，燕王晃使慕容恪攻高句丽，拔南苏，至树而还。十二月，张俊伐燕齐，降之。是岁，俊分武威等十一郡为凉州，以世子重华为刺史，分兴晋等八郡为河州，以宁荣校尉张冠为刺史，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护三营为沙州，以西湖校尉杨轩为刺史。郡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，加梁王，都设三州，使至祭酒、郎中、大夫、舍人、业者等官，官号皆仿天朝而微变其名，车服旌旗拟于王者。赵王虎以冠军将军姚义仲为持节，十郡六夷大都督、冠军大将军。义仲清俭耿直，不至威仪，言无未必，虎甚重之。朝之大义，每与参决，公卿皆淡而下之。武成左卫，虎宠姬之弟也，常入义仲营，侵扰其部众。义仲直而属之曰：尔为晋卫，破胁小民，我为大臣，目所亲见，不可纵也。命左右斩之，卫叩头流血，左右固剑，乃止。燕王晃以为古者诸侯即位，各称元年，于是使不用晋年号， 自称十二年。赵王虎使征东将军邓衡将兵数万屯乐安，置工具为取燕之计。燕王黄以慕容霸为平敌将军，数屠河，衡畏之，不敢犯。二年春正月丙寅，大赦。己卯，都乡文穆公何充卒。充有弃局，临朝政色，以社稷为己任，所选用皆以功效，不思亲旧。初，扶余居于麓山，为百济所亲，部落衰散，西徙进燕而不设备。燕王黄遣世子俊率慕容军、慕容恪、慕余根三将军万七千骑袭扶余，郡居中止受，军士皆以任客，遂拔扶余。鲁齐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。黄以玄为镇军将军，弃以女。二月癸丑，以左光禄大夫蔡摩领司徒，与会稽王玉同辅政。楚侯见前光禄大夫顾和，前司徒左长史殷浩。三月丙子，以和为尚书令，浩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和有母丧，故辞不起，谓所亲曰：古人有是崔蝶从王室者，以其才足干食故也，如何者，正足以亏孝道，伤风俗耳。使者美之，浩亦故辞。会稽王玉与浩书曰：蜀当厄运，威必礼极，足下陈实焉长，足以经济。若复身存意退，苟遂本怀，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。足下去就，即时之废兴，则家国不义，足下以深思之。浩乃就职。下四月即有朔，日有食之。五月丙戌，西平中丞公张俊薨。官署上世子重华为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太尉、护羌校尉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假梁王，设其境内，尊嫡母严氏为大王太后，母马氏为王太后。召中皇门严生务尚书诸鬼，会久语，生赠鬼不修道路，有谤善朝政。赵王虎求之。蒲弘谏曰：陛下既有相国叶公，又修长安、洛阳宫殿，将以何用？坐列车千乘，还数千里以养禽兽，夺人妻女十余万口以食后宫，圣帝明王之所为，故若是乎？今又以道路不修，欲杀尚书，陛下德政不修，天降淫雨，七旬乃祭。祭方二日，虽有鬼兵百万，亦未能去道路之徒劳，而况人乎？正行如此，其如四海何？其如后代何？愿只作徒，罢怨诱，出宫女，设诸鬼，以负众望。虎虽不悦，亦不知罪，谓之罢长安、洛阳作义，而敬诸诸鬼。又立司论朝政之法，听吏告其君，奴告其主，公卿以下，朝觐以目相顾，不敢复相过从谈语。赵将军王卓及张崇华 袭五街，指护军曹全、胡宣，袭七千余户于雍州。凉州刺史麻丘、将军孙福都攻金城，太守张冲请降，凉州震恐。崇华西发境内兵，使征南将军裴衡降之以预兆。衡避于广武，久而不战。凉州司马张丹言于崇华曰：“国之存亡在兵，兵之胜败在将。今义者举将，多推速救。夫韩信之举，非救得也。盖明主之举，举无常人，才之所堪，则受以大事。今强寇在境，诸将不进，人情危惧。主部谢艾兼资文武，可用以预兆。”崇华召艾问以方略，艾愿请兵七千人，必破赵以报。崇华拜艾中间将军，即部骑五千，使击丘。艾引兵出阵伍，夜有二枭鸣于崖中。艾曰：“六伯得枭者胜，今枭鸣崖中，克敌之兆也。”晋与赵战，大破之，斩首五千级。崇华封艾为福禄伯。麻丘之克金城也，县令敦煌车骑不降，伏箭而死。丘又攻大夏，护军梁氏执太守宋彦以城应丘。丘遣彦以书又至渊城都尉敦煌宋举，举曰：“为人臣功绩不成，唯有死节耳。先杀妻子，而后自刎。”丘曰：“解义事也。”收而葬之。冬，汉太保李毅自晋寿举兵反，蜀人多从之，众至数万。汉主事登城拒战，毅单骑突门，门者射而杀之，其众皆溃。是大赦境内，改元嘉宁。是骄淫，不恤国事，多居禁中，罕接公卿，书记旧臣，信任左右，谗谄并进，刑罚苛滥，由是中外离心。蜀土先无聊，志士是从山出，自巴西至前为子潼，布满山谷十余万落，不可尽至，大为民患，加以饥馑，四境之内遂至萧条。安西将军桓温将伐汉，将佐皆以为不可。江夏相袁乔劝之曰：“夫经略大事，故非常情所及，智者了于胸中，不必持众言皆和也。今为天下之患者，胡蜀二寇而已。蜀虽险固，彼胡为弱，将欲除之，宜先其义者。理事无道，臣民不富，且视其险远，不修战备，已以精卒万人轻击急驱，避其绝之，我已出其险要，可一战擒也。蜀地富饶，户口繁数，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下，若得而有之，国家之大利也。论者恐大军既息，胡必亏余，此似是而非。胡闻我万里远征，以为内有重备，必不敢动。纵有亲意，原将诸军足以据守，必无忧也。温从之。乔 归之子也。十一月辛未，温率益州刺史周府、南郡太守乔王无忌伐汉，拜表即行，委安西长史范汪以留事，加府都督凉州之四郡诸军事，使袁乔率2000人为前锋。朝廷以蜀道险远，温众少而深入，皆以为忧，委刘谭以为必克。或问其故，谭曰：“以薄知之，温善薄者也，不必得则不为，但恐克蜀之后，温众专制朝廷耳。”三年春二月，桓温军至青衣，汉主事大发兵，遣叔父右卫将军福、从兄镇南将军权、前将军攒坚等将之，自山阳趋河水，诸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进兵，攒坚不从，引兵自江北鸳鸯旗渡向前围。三月，温至彭摩，义者欲分为两军，义道俱进，以分汉兵之势。袁乔曰：“仅玄军深入万里之外，胜则大功可立，不胜则教累无疑，当合适其力以取一战之捷，若分两军则众心不一，万一偏败，大事去矣，不如全军而进，弃去辅赠，积三日粮，以示无还心，胜可避也。”温从之，留参军孙胜、周楚将雷兵守辎重，温自将不足，直指成都。楚辅之子也。李福进攻彭摩，孙胜等奋击走之。温进遇李全，三战三捷，汉兵散走归成都。镇军将军李卫都迎义温降，攒坚至前围，乃知与温义道，还自沙头坚济，必至。温以军于成都之十里末，坚众自溃。是西众出战于成都之左桥，温前锋不利，参军攻护战死，使及温马首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励务名进谷。袁乔拔剑督士卒力战，遂大破之。温乘胜长驱至成都，纵火烧其城门，汉人惶惧，无复斗志。是夜开东门走，至加盟，使散骑常侍王佑送降文于温，自称略阳李氏叩头死罪，寻余趁面赴义军门。温解赴焚趁，宋氏及宗室十余人于健康，引汉司空乔献之等以为参佐，举贤精善，蜀人悦之。日南太守夏侯览贪纵，亲克胡商，又苛调传才，云欲有所讨，由是诸国会愤。林邑王文攻陷日南，将士死者5000-6000，杀览以尸祭天。袭胶州刺史朱藩，请以郡北衡山为界。文既去，藩使都护刘雄戍日南。汉故尚书仆射王氏、镇东将军邓定、平南将军王润、将军韦文等皆举兵反，众各万余。桓温自击定，使袁乔击文，皆破之。温命益州刺史周府镇彭摩， 斩王氏、王润。温留成都30日，镇旅还江陵。李氏至建康，封归义侯。夏4月丁巳，邓定、韦文等入据成都。征虏将军杨谦弃涪城，退保德阳。召凉州刺史麻丘攻涪罕。晋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，欲弃外城。武城太守张圈曰：“弃外城则动众心，大事去矣。”宁荣校尉张渠从圈言，固守大城。丘率众8万围堑数重，云梯地突，百道皆进。城中遇之，丘众死伤数万。赵王虎复遣其将刘浑等率部骑20000会之。郎坦恨言不用，叫军士李嘉遣引赵兵1000余人登城。渠都诸将力战，杀200余人，赵兵乃退。渠烧其工具，丘退保大夏。胡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，率兵司州兵20000余人为丘等后继。张崇华将宋琴等率户20000降于赵。崇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，率部骑30000进军临河。艾乘摇车带白洽鸣鼓而行，丘望见怒曰：“艾年少书生，官服如此，轻我也。”命黑硕龙乡3000人持击之，艾左右大扰，或劝艾乘马，艾不从，下车聚胡床，指挥处分。赵人以为有伏兵，俱不敢进。别将张茂自剑道引兵截赵军后，赵军退，艾乘势进击，大破之，斩其将杜勋、吉余，获首虏13000级。丘单马奔大夏。5月，丘与石宁复率众12万进屯河南。刘宁、王卓略地晋兴、广武、五街，至于曲柳。张崇华使将军牛玄拒之，退守涪罕。孤臧大震，崇华欲亲出拒之，谢艾固谏。所辖曰：“君者一国之阵，不可轻动。”乃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，行卫将军，辖为军政将军，率部骑20000拒之。别将杨康拜刘宁于杀父，宁退屯金城。6月辛酉，大赦。秋7月，林毅复陷日南，杀都护刘雄。韦文、邓定等李故国师范长生之子奔为帝而奉之，以妖异惑众，蜀人多归之。赵王虎复遣征西将军孙福都，将军刘浑率部骑20000会麻丘军。长驱济河，即张崇华，遂成长醉。谢艾建衙示众，有风吹旌旗东南指，所辖曰：“风为号令，仅旌旗指敌，天所赞也。”艾军于神鸟，王卓与艾前锋战，败走还河南。8月戊午，艾进击丘，大破之，丘遁归金城。虎闻之，叹曰：“吾以偏师定九州，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涪罕，彼有人焉，未可图也。” 爱还，讨叛虏司古真等万余落，皆破平之。赵王虎据十州之地，聚敛金帛，及外国所献珍异，府库财物不可生计，犹自以为不足，悉发钱袋陵墓取其金宝。沙门吴进言于虎曰：“胡运将衰，晋当复兴，以苦役晋人以压其气。”胡使尚书张群发晋郡男女16万人，车10万乘，运土筑桦林苑及长墙于邺北，广袤数十里。身中石仆赵览等上书陈天文错乱，百姓凋敝。虎大怒曰：“使愿强昭成，无息末，无恨矣。”促张群使燃烛夜坐，暴风大雨，死者数万人。郡国前后送苍林16，白鹿7。虎命司于张合柱调之以驾支盖，大朝会列于殿庭。9月，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，因行游猎，宣乘大鹿，余宝华盖，见天子旌旗。时有6军戎卒18万出自金明门，虎从其后宫，生凌霄冠望之，笑曰：“我家父子如此，自非天崩地陷，当复何愁？但抱子弄孙，日为乐耳。”宣所设则猎人为常围，四面各100里，驱禽兽，至牧皆及其所，使文武皆跪立，重行为首，炬火如昼，命竞技100余驰射其中。宣与姬妾乘辇临关，受尽而止。或受有病疫，当为首者有爵则夺马，不屈一日；无爵则鞭之100。士卒激动死者万余人，所过3州15郡，资楚皆无结疑。虎复命涛既出，自兵州至于秦雍亦如之。选怒其于己军敌，欲及之。患者赵生得幸于宣，无宠于涛，威劝宣除之，于是时有杀涛之谋矣。赵麻丘又袭张崇华将张茂，败之，斩首3000余级。俘罕护军李逵率众7000降于赵，自河以南低枪皆附于赵。冬10月乙丑，遣侍御史于归至凉州，授张崇华侍中、大都督，督陇右、关中诸军事，大将军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，归至姑臧。崇华欲称凉王，未肯受诏。使所亲沈梦私谓归曰：“主公义士为晋忠臣，仅增不如鲜卑，何也？朝廷封慕容晃为燕王，而主公才为大将军，何以包劝忠贤乎？明台宜宜何佑，共劝周主为梁王，人臣出使，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”归曰：“吾子失言，昔3代之王也，爵之贵者莫若上公。及周之衰，吴楚使建号称王，而诸侯不知非，盖以蛮夷续之也。借使齐鲁称王，诸侯岂不四面攻之乎？汉高祖封韩彭为王，寻皆诛灭，盖权时之宜， 非后之也。圣上以贵公忠贤，故爵以上公，任以方伯，宠容极矣。岂鲜卑夷狄所可比哉？且无闻之，公有大小，赏有重轻。今贵公使季氏而为王，若率何右之众东平胡节，修复灵庙，迎天子反洛阳，将何以加之乎？重华乃止。武都堤王杨初遣使来称藩，赵以初为使持节、征南将军、雍州刺史、求持公。十二月，镇威护军萧敬文杀征虏将军杨谦，攻涪城，献之，自称益州牧，遂取巴西，通于汉中。